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早餐的时候，小冢康晴建议一家四口出去吃个饭，但被美嘉拒绝了。康晴和雪穗夫妻俩的视线同时落在了美嘉的身上。 我不去。 为什么？你有什么事？今天没有钢琴课，也不必上家教吧。 我就是不想去，不去也没关系吧。 为什么不想去？ 这有什么好问的？ 你这是什么话？想说什么就说啊。 老公，今晚还是算了吧，仔细想想，我也不是完全没事。 康晴无言以对，瞪着女儿。雪穗显然是在替美嘉说话，这反而让美嘉更加焦躁难耐。她粗鲁地放下叉子站了起来。 我去上学了。 美嘉。 美嘉对康晴的叫声充耳不闻，拿起书包和上衣来到了走廊。他在玄关穿鞋的时候，雪穗和妙子走了出来。 路上小心哦，别只顾着赶时间。 雪穗拿起了放在地上的外套递给美嘉，美嘉默默地抢了过去。雪穗对开始穿外套的他微笑着说， 这件深蓝色的毛衣真可爱。 然后他加了一句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 征求妙子的同意，妙子也笑着点头。 是啊， 最近的制服都做得很漂亮，真好。我们那个年代的都很呆板。 一股莫名的怒气涌上心头，美嘉脱掉外套，在雪穗等人的错愕之中，连拉尔夫劳伦毛衣也一并脱掉。妙子慌忙地说道， 美嘉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没关系，我不想穿了。 可是会冷呀。 我都说不用了。 或许是听到声音，康晴走了出来。 又在闹什么脾气？ 没事，我走了。 啊，美嘉小姐，小姐， 不要管他。 康晴的怒斥声像是要盖住妙子的呼唤。美嘉背对着父亲的斥骂跑向大门。从玄关到大门是一条花木扶疏的甬道，向来是他所喜爱的。为了感觉季节的变化，他有时甚至会刻意放慢脚步。但是现在，甬道的长度却让他痛苦万分。 你是哪根筋不对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就是很生气，我有什么办法？ 第一次见到雪穗还是在今年春天，康晴带着他和优大姐弟俩到南青山的精品店，一个令人惊艳的美女来招呼他们，她正是雪穗。康晴对雪穗说，她想为孩子们添购新衣，雪穗便命令店员接二连三自后面取出衣服。这时美嘉才发现店里没有别的客人，整家店都由他们包下来了。他们姐弟俩仿佛成了模特，在镜子前面不断地换装。没过多久，优大便苦着脸说道， 我累了。 而美嘉正处于爱美的年龄，穿着精选的名牌服饰当然不可能不开心。只是有一件事她一直很在意，那就是这个女人究竟是谁。同时他也能感觉到这个女人与父亲多半有特殊的关系。在挑选美嘉的小礼服时，美嘉甚至怀疑这个女人也许将与自己和弟弟都产生特殊的关系。 有时全家会受邀参加宴会吧，这时美嘉要是穿着这件衣服一定会惊艳全场，做父母的也有面子。 雪穗对康晴这么说，她亲密的口吻也让美嘉感到刺耳。然而更刺激美嘉神经的是，她的说法带有两种微妙的含义。 一是他本人当然也会参加那场宴会，再者便是将美嘉视为自己的附属品。看过衣服之后，他们开始讨论买哪些。康晴问美嘉想要哪几件，美嘉犹豫了，因为她都想要，很难取舍。 爸爸决定好了，我每件都喜欢。 哎，伤脑筋。 听美嘉这么说，康晴一边说着伤脑筋，一边挑了几件。看着父亲选的衣服，美嘉想果然是爸爸的风格，选的多半是千金小姐气质的衣服，不暴露，裙子也很长。这样的偏好与美嘉逝去的母亲相同，妈妈仍不脱少女情怀，喜欢把美嘉当作洋娃娃打扮。一想到爸爸毕竟受到妈妈的影响，美嘉不由得有些欣喜。最后康晴又询问雪穗， 你认为这样如何？ 雪穗双臂抱在胸前，望着衣服说道， 我倒是认为美嘉小姐可以穿再稍微华丽活泼一点的衣服。 是吗？那么如果是你会选哪些？ 如果是我的话， 雪穗说着选出了几件衣服，大多是较为成熟却也略带俏皮的风格，没有一件属于少女风。 她在初中会不会太成熟了？ 她比你以为的大多了。 哦， 康晴挠挠头问美嘉怎么办。 爸爸决定就好。 听美嘉这么说，康晴向雪穗点了点头。 好，那就全部买了。要是穿起来不好看，你可要负责。 放心吧。 对康晴这么说之后，雪穗朝着美嘉笑。 从今天起，就别再当洋娃娃了。 从那时，美嘉就感觉到自己心里的某个地方似乎被践踏了。他认为把自己当作洋娃娃打扮的去世的母亲也遭到了侮辱。回想起来，那一刻可能就是他第一次对雪穗产生负面情感。自那天起，美嘉与优大就时常被康晴带着出门，与雪穗一起用餐、兜风。和雪穗在一起的时候，康晴总是异常兴奋多话。美嘉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，他们偶尔休假出门，康晴多半闷不吭声。他在雪穗面前却滔滔不绝，而且无论大事小事，他都要征求雪穗的意见，对雪穗言听计从。每当这时，父亲在美嘉眼里便化身为蠢到极点的丑角。七月的一天，康晴告诉他一个重大的消息，不是商量，也不是询问，而是告诉，是通知。这消息就是，他打算和唐泽雪穗小姐结婚。优大愣住了，看上去虽然不是欣喜不已，但对于雪穗即将成为新妈妈，似乎并不排斥。美嘉认为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才四岁。美嘉直言他不太高兴，还说对他而言，七年前去世的母亲是自己唯一的妈妈。 这样很好，我并不是叫你忘记死去的妈妈，只是这个家会有新成员，我们会多一个新的家人。 美嘉没有说话，他低着头在内心嘶吼， 他才不是我的家人。 然而他无法阻止已经开始转动的齿轮，一切都朝着美嘉所不乐见的方向进行。康晴为了能够迎娶新欢而乐不可支，这让美嘉在心底瞧不起这样的父亲。一想到父亲竟变得如此俗不可耐，他更加无法原谅雪穗。如果问美嘉究竟不满意雪穗哪一点，她也答不上来，到头来只能说是直觉。她承认雪穗的确美丽，也佩服雪穗的聪慧， 雪穗那么年轻就一手掌管好几家店，必定有过人的才干。然而一旦和雪穗在一起，美嘉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僵硬起来。他心里不断发出警告，绝不能对这个人掉以轻心。他感到这个女人释放出来的气运中含有一种意志的光，这是他们生活的世界中不存在的，而这种意志的光绝不会为他们带来幸福。但是也许这种想法并不是美嘉独自酝酿出来的，可以确定其中有几分的确是受到某个人的影响，那个人便是小冢一成。自从康晴向家族表明要迎娶雪穗，一成便频繁造访，他是众多亲人中唯一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的人。美嘉好几次都听到了堂叔与父亲在客厅的对话。 那是因为康晴哥不知道他的真面目，至少他不会是个安于家庭以家人幸福为第一的人。拜托你，可不可以重新考虑？ 然而康晴的态度却显得不胜其烦，根本不把堂弟的话当回事。渐渐的，康晴对一成心生厌恶。美嘉好几次亲眼看到父亲佯装不在家拒绝见一成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